好，欢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。 今个礼拜咧，啱好卡窿系一个唔知道录啲咩节目嘅时间，所以就投其揾啲嘢讲下。唔系 你喺边集唔系咧？其实 唔系有时有啲嘢嘅，有时冇讲咁衰。有时 点啊？要讲下东有西无，西有东无啊？ 啊，唔系，即系讲完七讲九啊嘛？今次 O N 九啊嘛？虽然未出 O N 七啫，冇搞。 啊，一 O N 八出埋啦，喺印度。 哎呀， 所以嚟紧 On the Way 啦 ，O N 九。 系， 咁唔系 iPhone 七都有爆炸事件噶。 啊 ！iPhone 七都有爆炸， 咁啲 seven 啊嘛，啱啊， 七一定会爆炸。 唔好话七唔七爆唔爆炸先啦 ，Samsung 连洗衣机都爆啦。 系而家 Samsung 净系咗除咗中国之外， 等先，今日系讲爆炸， 唔知噶， 炸啫，唔系讲爆。今日讲饮食物题目啦，今次讲上次饮食题目嘅，今次主题炸猪扒，最中意食嗰只，我最中意。 哦，大快活 系咯， 咖喱鸡翼猪扒饭， 真未试过。即系未试过，即系我成日想经过大埔见到阿杜文泽，但系我都从来冇想试下喎。 定系呢个咩排骨啊？上海就排骨啦， 啊又得上海就排骨，系啦，掂。 今日日式炸猪扒，即嗱， 唔系大埔都叫自己日式噶， 唔同啊，冇玩啊，嗰啲真日式炸猪扒两样嘢嚟噶。 你话咯，你讲啦。根据唔喺度嗰条友。同我讲过，佢喺京都车站食过一间炸猪扒嘅专门店。喂，京都车站日式楼啩，点都系，差过大家乐大富屋咯。佢话俾我听， 唔奇啊！你状态系边喺铺头嘅啫？呢啲就 咁入唔代表入 唔系。不过讲开又讲，好似即系嗱，即系我去吉昭家食嗰个唔系猪扒，系鸡，但系有个好搞笑，佢系避风塘 炒蟹， 系咯。椒盐其实系椒盐排骨变咗系成件事，即系攞咗日式嘅猪扒去做椒做椒盐排骨， 糖羊椒盐糖羊咯。 嗱咁成件事咁唔啱数都系 嗰间嘢咧，其实咧系真系算系几似样嘅啲杂嗰啲杂物系。 唔系吉椒啦，其实即系以香港你搵容易搵到食，亦都 价钱合理嘅， 就相对。因为真嘅，佢都系五六十蚊。其实你同佢大家大富差无几， 唔系你经济咪四廿几蚊。 个但系个质素其实系高过佢哋嘅，其 实 OK 嘅，其实即系同其实同日本唔会差太远嘅，算系。 唔系同日本嘅格椒呀唔会差太远。OK， 讲清楚。 呢样嘢我觉得佢算好嘢，就系佢基本上 佢系 keep 到嘅 ，keep 到佢冇话嚟咗，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啦。 但系先讲啊吓，对我嚟讲，因为我第一次喺波食格猪肉又好，同埋苏花佢嚟咗香港食都好，我觉得佢最好食嘅其实咪炸猪扒、 炸鸡， 唔系系咖喱。 O K， 系好难得啊！先讲我应该好多次喺其他节目都讲过噶啦。我某次去日本系同你讲紧，我去富士苏巴食格猪当，去格猪肉食咖喱， 真系惨。 系啦。咁但系其实系两边都 work 嘅，其实你听，其实两件事系即系你听落去好错，但系实际上冇错到嘅，都系好食嘅。 咁我 OK， 咁我从来都中意食咖喱嘅。 咁一同你讲紧系我点解会中意格椒嘅咖喱咧？系因为佢系即系虽然佢都系 base on 日式咖喱，但系佢辣，佢有辣味噶。你跟住喺日本食咖喱或者你喺香港食嘅所谓日式咖喱，全部唔辣噶，但系格椒嘅咖喱系辣噶。几难得啊！话俾你听， 我系落大量嘅糖分子落去咯，倒咁样 系唔使落，系唔使加料都够辣啦。 咦，咁好嘢啊！ 系啊， 日本咁好嘢咩？ 系啊，格猪啊，咖喱系唔加糖分子，唔加七味粉，已经有辣味噶啦。即系当然你好中意食辣要加，但以一般嚟讲，佢已经辣过大部分嘅日式咖喱， 即系 咁简单嘅啫。 我同超监呢一定要加大量。 At least， 我嘅讲法系似咩咧？你买后市包装嘅大新， 咦？咁算差唔多，都似样嘅咯。吓，不过讲炸猪扒咧，即系你话香港而家啦，以前咧，香港有几间做日，即系所谓去主打日本正日式正宗嘅， 啊，全部都贵，全部都贵到嗨嗨咯。话俾你听， 而家啲得翻 你话啦， 系啊， 有间而家仲有，因为 咁仲有好几间，嗱，银座梅林。然之后有间当睇先，死啦，醒唔起叫咩？喺有 当 Kitchen 嗰间， 当 Kitchen 系啦，当 Kitchen， 当 Kitchen 仲有几间分店，然之后仲有新宿嗰间叫乜鬼啊？十波厅 啊， 呢几间香港死剩呢几间啫嘛，以前有朗豪坊有一间嘅，但系做唔住啦。 个罗方其实算 O K 噶，因为罗方嗰间唔系罗方嗰间系咩咧？佢冇头先讲嗰几间咁好食， 但同一時間都冇頭先講嘅咁貴。 嗰間 佢嘅價錢係介乎吉珠啊同嗰幾間貴到嗨嗨。因為所謂貴到嗨嗨講咩呢，埋單平均人頭 阿 彎要兩嚿水。 兩嚿水。 其實 呢兩嚿水。 其實呢、你食豬扒呢，即係香港我覺得係單係做豬扒做唔掂，可能租個問題成咗。 租啊， 即係你要夾埋可能居酒屋啊或者其他嗰啲日式料理一齊做。 喂，有乜無敵家嚟到香港都要搞居酒屋啦，你死唔死你話？ 係啊，同埋咧，如果你真係去食豬扒，其實唔一定要落餐廳食嘅。其實咧，即係香港啲便當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 我知道你話 Bento Express 嗰陣 ，Bento Express 啊，或者皮亞糕都 OK。 但 係 嗰啲我會寧願去翻吉珠蝦算咯。 我唔係咁，我去到現場，梗係去吉珠蝦，但問題我去唔到現場嘛，我要走嘛。 因為吉珠蝦佢有一樣去做得好就係、是，佢喺盡可能地佢其實走翻日本嗰種路線就係細鋪頭， 係啊， 每其實每一間都係屬於叫做。 大 约系， 但 系 同三间都相当大嘅。 其实唔系，唔好话细唔细铺头先， 细啊。 所以我知佢其中有坚持嘅，因为我有留意过佢啲报道。佢坚持系咩？一条街铺，佢唔做商场铺。 嗯， 系啦，格主亚系喺香港讲到明唔做商场铺。嗯，所以将军我咧系唔使知几多格主亚噶。 同埋 陶大其实都问水嘅，其实佢系近住出口。 系 都系间铺嚟嘅，算嘅，其实因为啱啱出口个位， 个出口位啊嘛。 同埋佢每间你话深水埗嗰间其实好细嘅咋，细到大概得廿个位到嘅咋。但系因为佢细啊嘛，容易开就咁样将租。 哇，深水埗啦，你 even 即系我谂我哋最初期去啦，金鱼街已经唔算大啦。 因为佢租，因为地方细，人手相对讲少，租又相对平，咁咪好做啲咯。你其他啲咩一开哇，头都咁乸大，你又起码 哇，始终吸收唔同，你记住。因为其实格珠亚嚟讲，虽然佢唔系俾咗钱先叫嘢食嗰只，但系佢都系其实快餐店形式嗰种级数嘅。 系啊系啊。 但系我哋头先讲话银座梅林啊，所我听嗰扎咧，其实佢哋系唔系正式料理咁简单啊？佢一品料理即系高级店嚟就系， 高档场。 你嘅就系高档场，即系其实中间已经隔咗好几级噶啦，基本上已经。 系，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即系点样讲咧？即系你珠亚饭可能日本嗰边你。可能做住，但係香港，我覺得好多即幾個理由，一個貴租，二來可能啲人講豬扒飯唔係咩即貴價嘢， 唔好話貴人貴價先啦，起碼你每日日食先啦。 係啊，即變咗，如果你要即行每日食，即平價嘅話，咁會好做啲咯。其實， 所以佢 你隔超都同你搞好多。唔系炸猪扒嘅嘢啦，其实而即系香港嚟噶，我唔知道日本系咪。 special menu 咯，但系好奇怪咯，避风塘。 唔系避风塘呢啲唔算乜嘢噶啦，你起码都仲系炸嘢。 好题外话喎，唔好话嗰啲避风塘嗰啲咧，日本咧，好兴嘅朝头早餐咧，十一包嗰啲味粉咧，好里面有炸蒜。 唔好话避风塘咩啦，真嘅日本啲连锁好多时都会搞呢啲奇离古怪嘢啊嘛， 有噶限定，咁点解限定？ 你从屋都同你讲小笼包啦，然之后同你讲紧 Mr. Donut 都有得同你讲食点心啦， 唔系实有嘅，其他限定就冇所谓。 有乜咁出奇啫？但系只不过系我讲紧系，你起码嚟讲，佢做嘅唔系净系炸嘢。你头先讲避风塘嘅都仲起码炸嘢嚟嘅，但系我谂佢嗰个泡菜锅唔系炸嘢咯啩？ 唔系。 但我唔明啊，点解香港格子咗其中一样首杯名曲系泡菜咯？我呢个真系 唔明 咯。 你唔好问我，因为去到出嚟我真 系，因为我有 friend 去亲都系食泡菜，拗泡头。 但我对泡菜系有抗拒嘅，虽然 我冇抗拒，但系唔会喺我食咯。吓，相比嚟讲，日本格子咗我反而去得少啦，因为。唔係，其實呢個唔係多日本客，即係唔算多啊。 唔係日本，你其實選擇好多嘅，有轉 多，因為 有多啲，有幾多啲其他選擇。 即 係 點樣講咧？佢唔限於連鎖店，即係嗰啲即係做咗好耐，即係可能十幾廿年嗰啲老字號咧。啲排名第幾嗰啲咧？ 就算你唔使話呢幾廿年老字號啊，一般你就算一般你話喺啲車站嗰啲專門店咧，其實都唔錯。 因住奶嘢就係都話咯，頭先 開 場講嗰單咪就係京都車站嘅專門店。 我自己就喺山形站試過一次，嗰間唔錯其實OK 噶。 我主要係咩啫？即係如果你要揾好好食嘅，即係唔多唔少都要捐窿捐罅嘅。啲鋪啲係佢個位。 唔係捐唔捐窿捐罅先，而係先講就係話你去，即係冇話去日本啦，去邊都係噶。你去到外地，你又想揾好嘢食， 係啊， 一定要做功課。 系啊， 即系你唔做功课，谂住是但中意一间咧，呢个真系睇菜数嘅呢个 系。啊，你好彩咪揾到间正嘢咯。 因为我简单，我就觉得系真嘅。你去到外地旅行，你想揾好嘢食，你一系你又真系做定功课，稳定资料边度好边度成，专登揾去食。再即系如果唔系你唔想咁 Q 烦咧， 咁你就为宁愿搵翻啲老字号啲连锁或者即总之啲出名嘢。 嗯。 咁就应该冇死错嘅、啊。即衰极有个铺先。 即最简单就是如果炸猪跑搵和幸囉。啊、连锁店嚟讲。 即你话贵少少和幸平少少炸猪啦系咪咁讲先。即再唔系学我咁样去赴于 Soba 食炸猪档。系、 啊、 真系好食话俾你听。 因为 咁佢啫嘛。基本上，如果你将最难咪塔皮洛揾一扎，睇下边间啱。 不过塔皮洛其实有时嗰啲嘢，佢有时真系做特登去揾咯，因为你有时你 唔系塔皮洛啲高位铺，好多时都系啲唔太方便嘅地方嚟。其实 啲山卡拉，你亲自走 即系可能你嚟车站都几条街咁样都要行下。 真嘅，日本嚟讲相对方便，你通常你车站附近嘅都系可能几条街你搵到，其实唔会太远嘅，系落车都系行十分八分钟， 一公里之内。 但系个问题系个车站你要专登搭去，佢唔会喺大景点附近，你明唔明先？ 系啊， 即好简单，譬如讲紧炸猪扒东京嚟讲比较出名嗰几间喺塔比洛出大 高田马场，我知 高田马场，然之后同你讲紧系咩咧？莆田 啊，系啊， 喂。唔系一般游客会去嘅地方嚟， 正常你会去嘅地方嚟 嘅系再唔系新桥，新桥叫做相对咩？但系新桥你记住，佢唔系 JR 新桥站，佢系唔知边个地铁嘅新桥站，即 系 离开 JR 新桥站一段距离嘅，都系嗰间。 咁相对讲，木黑同埋老抽嗰两间就算系近噶啦。 系啊，嗱，即系老抽嗰间系真系屎忽撞棍揾到有间咁嘅嘢，即系叫做喺我哋一般我哋呢班死宅去日本。会活动范围之内会去到嘅地方， 因为佢又好神奇嘅，啱啱夹喺神田明神同埋老修商店街中间 系啦， 所以即系又唔会特登话要话会，即系有个特登， 佢转个弯过去，转嘅近行少少， 系啊，所以其实算好嘢就系木黑嗰间诸暨咧，当时咧算好近，因为一出车就行两个街口就到咗，不过嗰间就算系我去过入，即系如果纯粹面积啊，系最大嗰间嚟嘅，两层。地面成2000尺去到，两层都好大。 O、okay, K， 因为先讲啊吓，两层我去过嗰间格超优都系两层咯。 一层 虽然佢一层冇2000尺咁大啦，当然 是。但系你预咗其实即系 佢厨房用大，系佢开放厨房，个厨房用大 正 大 个正路嗰啲，即系你高排名啊，即系单即系个体户嗰啲咧。但即系佢通常都个铺都唔会太大嘅， 系啊，通常都细铺嚟。 佢系想少咗例外。 先讲 廿个人已经系极限。 老抽嗰间其实算大，话俾你听。 唔系，因为去过高田马场有间。 我都系去，我喺高田马场嗰边系细铺。 仲细个。 地府嗰间？ 唔系地府，唔系城座。 哦，另一间。O K。 江崎桥喺木黑通嗰边。 O K。 阿木伯，唔好意思，讲错。 哇，争好远喎！ 木伯，成条 争好远喎，个圆圈嘅两个尽头喎。 唔好意思。 因为木黑嗰间佢就系、是、就系、是、超老字号嚟嘅，开咗几十年噶啦、 啊。 就一排个吧台式嘅，厨房仲大，厨房大就大家客坐地方，两层啦，两层都自己一座大厦包晒。 吓、啊，哦咁啊，有少少似翻即系有间又系老字号嗰间，但系变咗连锁嗰间啫嘛。 啊， 死啦！突然之间， 佢嗰间嘢特别之就系佢嗰间炸猪特别啲咯。 表三道有冇印象啊？食嘢同你去过噶，我记得。 哦， 咩名啊？嗰间嘢 先咩啊？ 孖声本店都系咁嘅 size 咁嘅地方咁嘅情况啫嘛。其实系 孖声系好算大嘅，佢有埋个后庭档做埋餐厅。 别管 嚟嘅， 通常啲总店会比较大。 但 系 我觉得 系佢冇 改出嚟嗰位，其实唔系正式。 佢就冇分店嘅，唔系佢嗰张炸猪扒特别啲嘅，因为佢嗰只系好似壳咁样咧，啲面粉就一个壳咁样包住块猪扒，跟住切出嚟就系、是、你佢面衣可以轻易拆出嚟食嘅面衣嘅时候食块肉嘅。 咪好多都系咁样嘅， 唔系有啲唔拆啫，佢系嗰种炸法咯，佢就依就炸法咯。 咪佢先整咗个包衣出嚟先啫嘛，其实，即系呢个其中一种炸法嚟嘅，都但系亦都唔算话好特别，即系都有嘅。 佢依只炸法咯，一般 应该咁讲啊。通常啲廉价嘅香港食到嘅都系呢个情况噶吓，你夹起已经甩晒啦啲皮。 佢唔系依个系嘅问题啦。 咁咪即系做咗差啫， 做咗差啫，但系佢系特登整个壳出嚟，可以壳鲍鱼啊嘛。杀亚块肉佢乱嘅，咁你杀一人，因为嗰间嘢咧，啲预期话即系杀猪排，不如咩咧？食个壳，然后送啤酒。因为系我最新几次都系成班上班族，跟住攞饮啤酒去叹啤酒，喺度食嘢。 真系就饮啤酒多食嘢嘅。 我就一般啊，我通常都系入去食几个餐，跟住可能饮都系饮水算 的。有啲唔同我谂，因为其实你讲饮啤酒应该都系晚市啦。 晚市 我习惯通常食炸猪扒都系午市。 午市 都 系啦，系啦。 因为你知啊，大部分猪扒店都系噶，午市平啲。 我唔單止個問題啊，咁排隊，我覺得搞個人會比較容易少少。 嚇、 啊！因為你通常你 唔係我可以十一點零鐘去報佢開門 啊 嘛。 係啊，咁、我朝頭早十點零去。 十點零十一點去報佢開門。 係啊，跟住報完之後，咪正式去周圍行買嘢食，咁咪時間咪啱好咯。 嗰間佢因為安德摩克嗰間就佢又係真係仲五七五時晚市兩場咯、 啊。其實 一年放好多次大假，唔知點解我去咗十次，起碼六次係撞啱佢就係。你又放假，一系放年，一系放愚人节，一系唔知放咩？ 咁你愚人节过去抵死啫，即系等于你年末年始过去抵死啫，系咪咁讲啊？ 咁人哋啲大休时间， 跟住又总之就佢系超多假放嘅，真系依家嘢真系有佢。但系次次我去亲，如果撞啱就 系 一定白长龙嘅。 唔系 啊，唔系啦，冇嘢拣嘅。 我只系觉得香港人仲话咗日日都有得食啫。 就系、 是，唔系去咗咧就总之就咩啊？冇你选择，一系瘦嘅，一系肥嘅，系咁多啦。去到咗，你要肥。 嗱，讲起呢样嘢又可以讲我笑啊！我虽然又喺第啲节目讲过嘅，应该系 咩？同埋呢个 heat 又 即系记住一样嘢，通常你香港食开炸猪扒都会知嘅，即系两大分法就系话炸猪扒同炸猪柳。 系啊， 咁通常即系正路嚟讲， 背脊系咪好似 系啦？应该冇记错，应该系 肩肉 嘅分别。咁啊，即系日文就叫heel 同埋 loss 就肩，heel 就背脊。 即系 loss 就系猪扒啊嘛，就系、是、肥啲嘅。 猪肩肉咯， 系啦。一啲heel 就系猪柳就瘦啲嘅，但系就个肉质会浓啲嘅。咁、个问题系咧，传统食法或者话我哋呢班食肉手啦，通常就偏向都系食肥嘅，中意系。咁但系近年咧，由日本我见个风气咧。就開始中意食瘦，好多鋪都開始主打即係推介係推軒嘅，嚇、即係 Loss 唔係唔做，只不過唔做推介啫。咁係 喎，你講起好似我記得有一間好遠喺清心。 O.K. 话清心就 系啊，波应该你哋唔会专走去噶。 咁但系唔紧要，但系我讲紧就系话，记住做功课，你起码要搞清楚咩叫 healing 同 loss 先。 啊，少少咯，最基本。 某超监啦，某超监啊吓，识日文个好似话系嘛？ 佢算把啦，佢又 算啦。 即系佢居然有能本事见到我哋去完老抽嗰间猪扒店，影出嚟 loss 张相，成撅肥肉，好开心。然之后过到去食完翻嚟同我讲，点解我食嘅同你哋唔同嘅，瘦嘅，虽然都好食，但系好瘦。你叫乜嘢啊，超监？ 系咯， 叫贵啲嗰个咯。阿超监啊，贵啲嗰个 系 heal 嚟 嘅， 瘦可以贵过肥噶。 系啊， 因为睇铺，呢个要睇铺，有都话睇下间铺用料同埋主打边样嘢嘅啫。其实呢样嘢系，但系都系嗰句。唔系贵啲就一定啱你食或者好食啲噶， 所以 嗱呢个亦都可以讲到个笑话出嚟。我有一次过到日本就专登慕名去高田马场食成藏，当时印象中好似系塔比鲁第一嚟嘅。 依家 当时啦，即系唔系得闲转下噶嗰几间，即系 当然啦，当然 头五位嗰几间系得闲就转个圈 嘅。我 check 嗰阵时好似都系第一。 系啦，咁但系唔紧要，咁啊即系慕名而去成藏，咁仲要即系又系头先讲过啦， 地库嚟嘅好似系。 系啊，地库嚟嘅，十点零钟去到，因为佢好得意噶，佢单边铺 吓， 就地库吓，咁咧就你朝早去到排队咧就排落去侧。边 后巷啊嘛， 条横街， 横街系啊， 斜佬嚟嘅， 吓吓， 斜佬落翻去就 斜 佬 斜路站啊，系啊系， 斜翻去车站嗰边嘅， 下车站系啊， 吓，咁咧，咁我朝早去到，咁啊，去到太早啦，十点半去到，咁啊，发觉冇人排，咁啊，好面懵，做第一个排，我又唔知规矩点喺边排，咁啊，即系专登喺附近揾到个地方 hea 一阵 hea 到咁上下先出去睇下有冇人排啦 ，OK， 终于去到见到排到。排咗五六个人转咗弯啦，咁啊跟住排，咁啱嗰朝就我后面排住一对港男女或者九男女啦，睇下点解释啦，好正啊，两个都唔识日文， 系， 但系咧就因为你知嘅，通常排队日本都好兴嘅，你排乜都好啦，俾咗 menu 你睇先嘅，我排咗先嘅，咁等你入到去坐低就有得食， 系啊系啊， 吓，佢哋喺度睇，条女一路喺度讲，我食咗佢嗰个。我食咗佢嗰个，屌唔撚系啊！ 即系想死咯，就系嗰 下真系唔识咯。 你知我忍笑忍得好辛苦啊，嗰下知唔知啊？ 系咯， 我嗰下唔知几怨恨自己听得明广东话，知唔知啊？ 佢最贵嗰个几钱啊？佢 你知唔系？你知香港 五六千噶，因为嗰啲唔知系，因为你知啊，通常啲 佢有级数嘅，其实 系啦，冇错啦，即系正路你去食系千零二千英镑到嘅， 咩 极 上 极 上或者即系 咁，但系好多日本嘅珠宝店咧，会有啲系即。期间限定、季节限定，唔知边 Q 度嚟嘅 A 级黑猪肉， 诶、啊，鹿儿岛黑豚啦， 鹿儿岛黑豚叫做大路嘢，系啦，同你讲中介嘢嘅啫，二千零三千英到嘅啫，吓，同你讲紧唔知直头讲到明边个牧场点点点一扎，即系成本出晒纸咁俾晒你睇，黐线话边可以系，吓、 啊， 即系嗰个最贵咯，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好食咧？系可以倾嘅，讲真句， 我觉得差。我试过，可能即系我食唔出啦。我呢个 cheap 佬就 系、是，我唔系系好食啲嘅。我试过喺 Mysan 食过个四千几英嘅特别猪，系真系几唔同嘅。 真系好难贵四千几英真系。 我由一世冇一世去旅行，点都要试下。 我试过就最贵三千嘅，不过嗰次佢就唔系佢就卖点就唔系话咩猪，佢嘅卖点就唔系咩猪，系好乸大份，三百 gram 嘅成，串嘅两串头嘅。超大份，佢净答卖点就话卖唔知三，开始唔知系二千五定二三就话话明嘅三百 gram 超三百几 gram 超大型猪扒， 嗯， 即系咧嗰啲，即系你即系你依个系口系咬唔到嗰种啊。 其实咧，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食嗰啲，即系除非真系好肚好痛，我如果唔系，我都唔使需要食。 系噶，真系我觉得 滋味， 一去旅行嗰度重质不重量咯。 系啊， 我宁愿你份量少啲，我试多几样。 你最大问题，你食完之后你仲要行噶？ 唔 系你咪 嗰时我 要翻有得食 啊？你咪行唔行先啊？系起码我想试多。几样嘢、 啊、都系啦， 唔系嗰次我试间铺，我试嗰间铺咧就唔系嗰时，我就唔去旅行嘅，喺日本住嗰段时间。 嗱呢个另一回事啦。 嗰时我因为佢就嗰间店咧就系即系包开做连锁店，有店严格嚟讲即系分店啦，有几间唔算未到连锁嘅，有三四间分店嘅喺札幌。咁啊札幌即系严格嚟嗰个大厦开咗间，咁我见到三百几 gram， 即系地方似我识第一集嗰啲超厚特厚猪扒饭，好多兄即管试下啦，一食埋一世，食过诶、因为太厚啊。你嗰个银有啲地方，但系系 合理的又 系合理噶，但系咁大块肉 你 过瘾噶嘛？ 咁厚一下炸，你一定 over cook 噶啦，有位系 系，但系人生啊，真系人一世物世咁大块猪排，即系后之后一样，你大块肉嗰啲过瘾法，你试下个点要试一次够啦，即系纯粹过瘾下，你唔会平真食翻细块好似。 不过点样讲咧？讲成作噶，补翻少少啊。其实可惜嘅就系、是，即系我两次去，一次第一日去休息，跟住最尾嗰日就唔够时间去唔到。 哦、too bad。 系啊，所以应该嚟紧下次如果再去东京嘅话，一定会试。 其他一样嘢问下， 反而我下一个目标系新桥燕乐咯。 吓、啊，我听先啦，我都会试。 其实呢个有其实好耐之前已经烦过，我真系好耐晒。正统啲炸猪扒店咧，佢通常啲芝麻俾磨噶嘛， 吓、 啊，佢系倒落系，而家系倒落去，定系倒啲酱油落去定点咧？ 咩啊？ 嗰啲嗰 炸芝麻，磨芝麻，你系即系 倒啲酱油， 你系 淋 落去定系第日点？即系攞嚿猪扒点落去咁样。 系啊，其实点咧？ 通常都系点噶？ 我就点咯， 即系倒啲酱油落去，即系 倒啲酱落去咯。 哦，试下唔 同嘅猪扒酱噶嘛， 试下唔同嘅酱咯，即系佢猪嗱 sauce 啦、芝麻酱啦，或者有mayonnaise 啦， 因为 佢 甚至乎有啲梅酱啦， 因为佢倒嘅猪酱倒啲芝麻好似好结好结，但系好似冇好睇咁样。 哦，其实好香嘅磨出嚟， 好香嘅，但系 磨出嚟已经闻到嗰阵味， 好似怪怪地嘅颜色，即系始终即系好似又咪知点形容咧？好怪啊！即系觉得你 我又唔觉， 我唔觉， 好正路啫，系咯， 系咯。 好多人就点，通常就将酱倒落猪扒度，然后再点再。 但系因为你倒酱落猪扒度，你一定要快嘅食， 系 你淋噶嘛，翻上猪扒会 唔系你永远都系你要嗰阵先倒落去，唔系倒定先嘅，即系 一来 有头先淋冇 问题。唔系你自己坐张台就冇问题咯。 吓， 你同人 share 台，你得闲又去搞嗰啱嘢，得闲去搞嗰啱嘢，好冇礼貌咯，我觉得系。 啊，咁当然啦，但系通常咧，其实佢个摆法通常都系即系自闭嘅，即系最多系可能同隔篱。 我哋梗系冇坐过吧台啦。 吧台系吧台唔同，吧台分嘅吧台。 吧台唔系我但系我坐咩个都系咁样嘅，即系佢系可能两个人分一份一份。 仲唔够啊？你即系你咪会搞通，你咪会搞到你隔篱嗰个咯。 啊 你明唔明先？ 依系几麻烦嘅，但系咁样就 最紧要系。俾咗个兜你自己摆酱，你唔滗落去，你咁样样下下倒落去， 啊、 你真系玩嘢啊！ 当然啦，当然啦，唔系即系你唔想烦到人， 即系又系嗰只咯，咩话一国两制一 quality 咯， 啊， 或者应该得，或者搵。 唔系咁睇情况嘅啫。咁你如果真系太大动作，咁咪无谓啦，系咪先？即系。 因为倒落去嘅话咧，有时麻烦就系你倒落去嘅话咧，你点两次嘅话咧，个芝麻同啲酱就变成结扎，但系咁唔黏。 就系要佢捞埋一齐啊嘛，明唔明啊？ 就之后佢咁咪一捞埋之后咧，个酱咧就黐唔到块芝麻度。 我真系唔明白你点搞咯，我冇发生过咁嘅问题，好老实讲句。 因为我自己就试过几次就系，同埋嗰个硬唔够靓，即系要我觉得咁硬。 你结果都系靠肚噶啦，要几靓啫，要发埋个妆俾你好唔好？ 仲系啦，嗱，有一样就系啲西唯喺日本少数地系食到生菜嘅，算唔算嘅椰菜？佢通常系落咩嘅？佢哋 咩啊？ 嗰啲椰菜落咩酱？落咩酱料？ 睇佢有咩俾咯？ 有咩落乜嘢？ 因为睇铺嘅，其实呢样嘢系有啲铺会俾芝麻酱你，有啲铺会俾醋你， 系啊， 有啲铺会猫 less 你，系啊，睇你间铺俾咩你咯？ 甚至茄酱都有， 茄酱又冇未试过茄酱，可能有只咩酸即系我唔知咩十 唔系，其实睇铺嘅，如果你话通常老字号呢啲铺咧，都会系俾即系芝麻酱嘅咁，但系有啲新派呢啲，即系比如成状呢啲比较新派嘅铺咧，就会俾生到醋嘅，其实系。 其实醋几好味， 醋就我就未试过。阿先，阿都试过，但系好似冇乜点。 有啲 系要沙俊怀， 有啲苹果醋都有， 猪扒酱咯， 青苹果醋都有。 或者当然你可以考虑落翻猪扒酱啦，咁但系好滞咯，我觉得系。 好流嘅，因为佢菜系做点就系佢有清清。 你菜系俾你烧滞啫嘛，你食完嚿肥猪扒， 系啊， 然之后你仲用猪扒酱落菜就好似好 over 咯。 所以通常落啲酱，通常佢代啲汁。 唔系，其实 我个人系中意用醋嘅。 系啊， 我个人中意醋。 你想有味咪醋，你唔想你想肠肠先肠胃咪就咁食都得嘅。其实 咪就食太， 但系就咁食好干，同埋通常佢用啲菜咧，有啲涩味嘅。其实系、啊、你 食 落料系有啲问题，我就觉得系。 嗯、 你如果就咁食嘅话，你需要食草咁样噶，或者自己食杂草包喺肚里面噶。你 唔系咁，其实我又觉得啱，因为你食完啲嘢好油腻嘅嘢，即系啲鱼啲鱼味， 都系酸咯。虽然佢有啲醋啊，或者甜甜地酸甜醬嗰類嘅茶咧咧，比較點嘅，多數都係，依樣咁你清有清清口啊嘛，同埋最緊就係反應係任添唔嬲嘅嘢，所以食好多咯。 任添唔嬲，你講啦， 有啲啦， 你講啦，唔係間間做嘅，你記住。 我食嗰間，我 食嘅九成都冇，話俾你聽，我食嗰啲貴嘢九成都冇， 平嘢就冇啦，平嘢有啦。 我有成状冇，远悟冇，另一间燕乐都冇，孖声都冇，系啦。唔系孖声应该有嘅，咁但我冇尝试去叫佢交啦，应该话孖声我见过有人捧菜出嚟 咁。因为有嘅，因为我所知其实好多都有嘅，即系通常佢不过佢就冇可能佢冇贴出嚟啦，因为即系唔使佢唔需要贴出嚟，因为我所知道咧，大部分咧。犯咗未必有，但系初通常椰菜咧， 同埋因为真嘅菜好多时嗰啲冇得加嗰啲俾你嗰啲咧，通常都会比个量比较大嘅。你即系我去院同成状两间咧，我见周围啲客都唔见有人加咯，其实 因为有啲够多吓，食唔晒。一般嚟讲，我自己去开嗱入一般啦，我冇讲名店啦，一般店咧饭汤同埋菜咧都咁添嘅。一般店即系唔讲名店啊，咁我以和幸做，以和幸依家所即全叫有啲质素嘅连锁店啦。佢一就啲饭任添啦，菜之后即系醋嘅啫，即系食普通面豉汤任添咁食嘅。 吓、啊，面豉汤咁得意？ 系啊， 因为通常炸猪扒点都系豚汁噶。 佢有面豉汤嘅，睇情况，夏天面豉汤， 少有啲 有噶。 因为通常炸猪扒店都系跟豚汁噶，因为。物尽其用啊嘛， 其实佢就佢任添嘅，而我食咗几间都系叫做饭同埋，都系饭同埋菜入添，面豉汤就冇啦，汤就冇嘅，就饭同埋菜。睇完之后，我觉得 我头先讲啊，讲开炸猪扒嚟饭菜之如此类啦，但系有冇食过另一样日本特别？我觉得即系地道唔系冇嘅，只不过少见啲啦吓。而日本啲炸猪扒店通常都有嘅一样名物，吉咗生。 哦，要小事呢、這个新闻字， 小事真系 吓，因为佢已经冇食过你哋， 即系点讲咧？我唔知点解，我系一直要配白饭 吓， 其实个粥真系好食噶，其实 我知道，即系第一样嘢谂都相信系食白饭咧，捞白饭 系要 唔系咁讲？我谂你哋系个正餐嗰个 concept 啊， 哦系啊， 因为个粥生系攞嚟做 snack， 攞嚟做小食，唔系正餐嚟嘅，即系你好少会见堂食有人嗌个粥生嘅， 系 咯，通常都系外卖嗰边叫嘅， 哦咁系啦， 然之后买翻屋企食啊，或者即系喺门口食咗佢啊。另外仲有一样系葛粥生，咩情况真系会食呢？站并车站便当 啊，系啊， 都好常见葛粥生。 咁你拎上手方便又 系啦， 佢都唔会太麻烦嘅。 即系我真系，因为我成日见到，但系我又从来冇谂过买嚟食，因为你冇人 冇咁嘅意识嘅。 因为你堂食唔会叫葛粥生噶嘛。 我就系讲呢样嘢咯，所以就系问你哋有 冇。但 系 睇佢咁 好 大，每次我每次见到嘅，哇咁快合埋口， 即系点讲咧？即系点讲咧？你净就算净系饭都唔会食厌咯。其实猪扒即系猪扒饭。 唔系啊，个问题就同你讲紧有阵时就系我正餐食咗啦，可能我十一点零钟之后我去旅行咁计啦。 啊系啊系啊， 我十一点零钟可能喺第二度食咗饭。 吓，唔信唔落。 行到三四点。行过间猪扒店， 啊， 见到佢系卖间葛粥生， 啊 咁咪会走去买嚿咯。 咁， 啊， 当然啦，咁当然啦，但系即系好少，好少咯，其实 少啦，因为即系去咁耐，系见到成日想买，但系结果都系冇买，一次都系冇话食饭，我系啲饭无饭不欢嘅。 系啊，都系嗰句，唔系正餐啊。 唔系，有一样就系，炸猪扒咧，其实一个有好味嘅地方就系点咗汁嘅汁， 有汁噶， 唔系我知啊，炸猪扒饭啊，就系，其实我就系。啲汁捞咗面衣咧，捞埋啲饭度系好香。 咪捞面包一样好香噶，俾你听，其实 真未试过咯，真系，真系你唔系话唔食，但系始终系冇，如果冇机会，冇机会食。 我真嘅，因为你话阿直爷嗰啲去旅行都可能话即撞唔啱性，因为你喺日本生活过都冇食过，又有点而难 过。因为我讲咗系堂食，即系食饭，即系饭可以饮添啊嘛。 即系你唔食下午茶嘅。 下午茶唔系佢 咁佢人哋经济上要咩嘛？要调整 系啦，因为佢就 钱啦， 嘥钱噶嘛。或者就系佢即系佢，如果你去真佢就话点啊？下午茶搏晚饭食噶啦，食埋晚饭个餐啊嘛，大佬饭饮添嘅话就食咁大碗饭，即系 咁都系嗰句，唔系间间嘢都饮添噶嘛，唔好咁啦。 加我计，对我嚟讲计嘅，一计一搵一就饮添得啦，入去啦。我啲缩骨系咁噶啦，呢啲嘢。 因为你明白，葛粥生就同你讲，面包夹住块厚猪扒，仲要已经饮埋猪扒汁，仲要有啲好邪恶嘅嘢埋奥利，哇正！ 啊系，咁啊啲得下月尾去试下先，又都难喎。不过其实炸猪扒即系离开到东京就即系除咗清心嘅啫，东京音乐间喺边度？清心音乐间， 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噶啦。嗱，先讲下，全下边咧，全国第一嗰间炸猪扒喺大阪啊。 真系唔知几大，大阪啲咩？大阪都第一嘅大阪。 但你记住系大阪嘅外围， 又系 系大阪府，唔系大阪市。O K， 又系行到阿妈唔认得嗰啲咧，即系一睇大飞刀桥咧，搵咗啲名店咧就行啦。哇，你唔好咁乸远啊嘛！即系国前一排，唔系前一排。 真嘅，讲真句，你话食好食炸猪扒，你专登搵铺去食。 搵嘅要。 咁呢个就可能好辛苦，尤其喺东京以外。但如果你话真系想去试下葛粥生嘅话，喂。一大惨连锁啦，全国各大都道府县都会有啦，你唔好玩啦。你学你话斋，通常啲大车站侧边栋商场一定起码有一间半间猪扒店嘅，唔使谂， 一定有。 就系咯，你食个葛粥生嘅有乜意义啫？同我先讲啊，香港食到香港葛粥啊，下午茶系有葛粥生食噶。 哦，系，即系试下先，即系咁讲开。 虽然即系佢个粥生就同日本嘅都争啲啦， 唔系有咩应该就因为猪牙你想要系咩啫？ 冇办法，冇办法啦。喺日本我食过嘅粥生都系啲比较有名嘅铺嘅粥生，但系即系葛粥已经讲过啦，即系佢咪唔得嘅。但奈何我冇食过日本葛粥鸭嘅粥生，我净食过佢啲葛粥汤啊，佢啲 set 度咁系同香港差唔多。咁但系葛粥生日本葛粥鸭个葛粥生有乜嘢？级数咧，我真系唔知咯，冇食过真系。 即系始终唔同嘅， 咁啊，即系相对削啲。最紧要系咩啊？块扒唔够大嘅，即系香港葛粥鸭个葛粥生嘅问题，块扒唔够大，佢用细扒，因为 咩冇即系有个一分钱分货啦，一样嘢。因为当你去到， 即系你明白，当你谂紧食个 quarter pounder 嗰阵，佢边个汉堡包你咁，即系有啲问题嘅。 呢样嘢，即系想始终就系你依类名店嘅话，佢你讲真系收你咁样，同埋香港。如果你就去讲价钱，你就唔系呢个价钱噶啦。咁啊， 50蚊要下午茶，喂，但系佢收完成嚿水一个就识格朱生，点边肯俾钱啊？香港人 唔系个格朱生下午茶好似30零蚊嘅， 最多30零蚊想点啊？只不过贵过大放 CD 嘅啫。咁嘅价值，唔系，但系差唔多就总讲， 差唔多咋？你讲笑啦， 即系但系佢要俾个咁嘅质素你，又同大方咁嘅价钱，咁你就唔好要求咁高啦，份量。反而下午茶唔好咁多大份嘢一样嘢。 咁啊，真嘅，有啲后悔上次去日本就系 last day， 因为唔太够钱，咁就见到有炸嘢食都冇去到，即系最后一餐讲最后一餐。系可能我后知后觉咯，我第一次见呢类型嘅铺，咁但系翻到长空放，原来都 hit 咗一段时间，唔系东吉住，唔系唐扬，牛吉住， 哦， 啲炸牛， 系啊， 吓， 冇听过嘅， 冇听过， 系啊，我极之想试，但系嗰次就因为银包唔系好够，唔系好够钱，亦都唔想喺 last day last 一餐走去揿钱咁戆居，然之后结果我放弃咗噶。 牛吉住啊！ 牛吉住，但我翻嚟香港之后，我再上网揾翻资料，原来越开越多，而家开始有一个风潮啊！其实系， 即系有时候，因为 咁留翻下次，如果市晒咪去咪讲咯。 牛系好容易炸， 入边红色噶， 哇！ 入边红色噶，啲相系啊，啲相入边红色噶，好恐怖，好正啊！ 又恐怖，又 正。但系你牛系半生先好食噶嘛？ 系啊，你唔系恐怖就系同你讲紧喂。恐怖袭击嚟噶！你喺网上见到啲咁嘅，然之后冇得食，仲恐怖啊？ 唔系，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差唔多，因为其实系啦，下次去睇下今月尾去日本时有冇机会试到啲试啲古灵精怪，睇下试完之后翻嚟再讲啦。 但系你去金泽就窄啲喎， 咁我再去大阪噶嘛，经过我喺大阪落地完走噶嘛。 喂，好多人去金泽喺大阪落地就上车，完全唔接触大阪。嘅土地噶嘛，我点知你系点啫？ 经过 咁我都喂，咁我最后一日都喺留喺大阪嘅，我谂住去大阪饮饮食食嘅。 去日本桥扫货系嘛？ 系咯， 我就知喎，因为撞鬼，即系招摊会平咯。我 吓你唔系要去万安嘅咩？ 系咯，都会。但系问题就系我都买衫啊嘛。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吹完啦，下个礼拜应该冇意外就系啲广东话嘅，唔系特摄嘅，下个礼拜应该特摄噶啦。 确定。 咩新旧嗰套系咪 Drive 冇记住系咯？仲 唔系 Drive 讲完啦？今次系 Ghost 啊，应该系。 啊 ，Ghost 系讲呢 个 Drive 其实我就系记错咯，就 新 中间我眼中有一套。 今个礼拜日都上成 XXL 系咪 XL 啊 ？XL 啊系嘛 ？XL 啊，妖 呢个新嘅就算啦， 真系想点啊？拉打嚟噶， 拉打嘅传统嘅就系主角越丑一套嘢越掂。 听住先， 希望以后都系继续传统。 听住先。 咁好啦，咁下个礼拜就我预告啦，下位卡米拉就 Ghost 嘅Good 算唔系 Format Channel 咧，有佢啦呢个。 我点知你啊？ 知啦， 你咪掉 Format 咪就 Format 到嗰边咯。 OK 好啦，咁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系。